锵锵三人行，你们好，徐老师、梁老师，你们都当过老师啊，都讲过课啊。 现在是老师。 哎，我觉得现在对老师的这个观念呢，也有一个颠覆。你看现在不都兴这个 PK 吗？老师也得上 PK 台啊，这个超女啊，老师也得超级教师。在杭州有个小学叫麦玉桥小学，听说了吗？人家说受到了这个超级女生的这种形式的启发，所以要办一什么活动呢？就是超级教师超级训 啊。什么叫超级训？ 反正报纸上登的就是训马的那个训，超级教师超级训， 什么意思啊？ 这种形式就是说，老师你要上台展示你自己各种各样的能力啊，然后呢有这个评审团，有人打分，据说在海选过程当中，哎，受到学生们的这个好评。但是当地教育界呢，人家也有人这个提出不同意见，说是不能让学生去这个评老师吧，学生怎么能知道老师需要具备什么标准呢？ 学生评老师是一直存在的，香港我们年年被评的。 对， 关键是不能用超级女生这样的方式去评，因为他那个太娱乐性了。我们每次上课上完结束的时候都有一份表给学生的，学生这上面有很多问题，比方说其中有个问题，这个老师上课认真负责，你可以极其同意，同意不同意什么，极其不同意什么什么，然后你每年这样的打分哈、啊，成为学校对老师的评定的一个重要的条件，而且时间久了发现的确是有作用的，而且是的确是对的。大部分长期学生很多课都对这个老师评分很低的话，就说明他至少在教课方面是有问题的。你局部的个别的可能会有一些反常，但你长期累计的话，现在是这个在香港一直是老师怕学生。 对，但这个我跟你说有一个问题，问题在哪呢？就是说有时候你这个学生，如果比如说学生普遍水平不是那么高，或者是有时候学生根本对上课没有什么兴趣的话，这东西就变得很危险。怎么样的危险？我举个例子啊，像有一些老师他给分数给得很严格， 对， 于是呢这学生们呢就对他很不满意，那么对他很不满意，他的评分就低了，那么他评分低是不是表示他上课不好呢？正正相反，是他很认真。那么于是又有一些情况，有些老师呢，尤其是特别新来的那些老师啊，因为他想抢那个终身职位，那越来越少，根本几乎没有，他想稳固自己的职位，这个任何方面他都要表现得很好，他就想办法给成绩给高一点，然后讨好学生，拍学生马屁，给的阅读材料也简单一点，功课发布置的少一点，容易一点，这么他分数就容易高了。所以现在有时候变成这个老师啊，就像做买卖一样。 其实这个事儿我听着跟售货员似的嘛， 对，就像售货员。但是啊，你其实反过来看啊，以前呢、啊、一些很有名的名牌大学的名牌教授也是这样。比如说我前阵子我记得看书看到这个以前黑格尔，他当年当大学教授的时候，他有个名号叫大学教皇啊。什么叫大学教皇？就他上课的学生是满满的，他学生越多，他钱赚的越多。你知道当年哎，你知道当年德国上大学是什么样子？是教室门口放个箱。 啊， 每节课学生放学费进去的， 哦、 是每节课 平的那是， 对，学放学进去的。然后呢，他的学生越多，那你不是越多学生就会丢钱进去，他钱不是赚的越多吗？当年呢，他就有个死对头，就有人很讨厌他，就是那个叔本华。 叔本华 啊，叔本浩，叔本华呢很讨厌他。这算什么黑格？那你什么鸟哲学家？于是这个人家每个人呢、啊、都避其锋，就黑格开课的时间，大家别的教授都不开课。就 苏格尔给他叔本华给他 就是硬拼啊，你什么时候开课我就什么时候开课 PK 嘛， 对 PK， 对，真的 PK 了， 这就是 PK， 这就是 PK 了。你讲希腊哲学我也讲希腊哲学，然后呢就很惨，这个叔本华每节课都是小猫两三只这样子，然后所以他就叔本华就很穷， 这就证明了叔本华是这个悲观主义的哲学。 对对对对 哦，原来这超级女生还是跟咱们这个超级教师学 来的，全国德国古典哲学原来有这个传统。 哎，有这个传统。 我跟你讲，长短期都会有用。他刚才讲的现象就是老师怎么讨好学生啊什么的，但是长期是没用的，因为学生实际上他进来他会打听哪些老师分紧。给分给的紧没关系，其实时间久了以后，学生呢，你归根结底你要相信大学生他付了很贵的学费进来，归根结底他是想学到东西的， 真的说我只是想打麻将混这几年的人是比较少的，所以实际上哈，他还因为时间很多证明，有很多老师采取像你这样的方法，就是讨好学生啊，功课给的很少，结果时间久了以后，学生还是看不起他，这没有用。所以我是在这方面我是乐观主义者，我觉得老师还是你还是自己做好自己的学问就行了。 你乐观主义者看来就是民主派，就是说你假定这个学生他是会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的， 对 对 对, 对, 对吧？ 对， 你像中国 反而我对学校的制度是悲观主义者，整个学校的制度是非常荒谬非常不合理，而学生我个人到目前为止一点不后悔做老师的主要原因，一个当然是假期多，第二个是钱也不错，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我很幸福，我永远只跟世界上最年轻最有思想的这么一个年龄层的人在一起，就好。如果我们把人类社会比作是一个花园的话，大学生就总是鲜花，总是最茂盛的绿树，你不必老跟那些枯枝也没办法了，咱自己也变枯枝了，对不对？但是你总看着这些鲜花绿树，所以这是人生。 没错， 咱中国就是个大花园， 当然了，只能看看，只能看。 人同此心了，人当年这个鲁迅先生也是说嘛，这个最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年轻人最有希望，对不对？哎，这是，但是呢，有的时候啊，这个老师啊，也确实让我们感到绝望。就是我想跟你们探讨一件事情啊，这件事情吧， 不要攻击老师了，接下来 没有，你说我对老师的印象一直是很好的，而且我这种好印象还不是属于你们这种民主派超级教师，其实我骨子里还是挺师道尊严的，就甭管怎么调皮，还是觉得老师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这么在我心里是吧？这个是肯定的， 没错了。 所以我就更加困惑的就是这个地方，我不明白现代社会啊，有些事情有些现象显得严重，究竟是因为新闻变得这个商业化了，卖钱嘛，报纸，所以呢故意找一些有刺激性的新闻，所以就显得这类事情就是特别多，但是呢还是说真的有一定数量，因为要知道有的事情啊，只要有一起在一个文明社会里，应该说就算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件，而仅见于公开报道的这几年我已经见到不少起了。不说这几年，你们发现一点没有，任何一天你打开那个什么新浪网网易那个新闻栏，社会新闻栏，几乎每天都会有一条到几条 老师犯罪的消息。 不是老师犯罪，我更具体的说，就是老师猥亵强奸女学生。这是为什么？你看哈，我还专门研究了一下，这个最近有事情啊，7月26号，咱这是根据这个瞭望东方周刊的这个报道啊，7月26号，甘肃通渭县教育局局长崔振喜正式跟县政府提了辞职报告。他说，为了能把通渭县的教育工作提上一个新台阶，根本上遏制不正之风，还还教育一方净土，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辞去这一职务。他的导火索是什么呢？是一起刑事案件。2003年到2004年期间，通渭县新集乡长河中学教师刘某利用自己班主任身份之便，对班上24名女生采用服安眠药和其他麻醉品等手段进行多次猥亵强奸，此案已经移交司法机关。为这事儿，当地一下就检查呀，300多个学校都得大检查，这事儿太严重了嘛，搞到这教育局长也为此这个辞职。然后人家这个周刊就说，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个话题了？现在哈，你在社会新闻栏里啊 ，Google 中文搜索引擎，你输入“禽兽教师”这一栏，徐老师对不起啊，输入“禽兽教师”这一栏有多少个网页呢？有14万个网页，内容很丰富啊。然后呢，这个但是教育部方面有这个教育司的干部，他就是我一开始说的。他说我们没有这个统计，性侵犯也不是只有教师才会犯的罪，他认为是啊，这样的新闻有卖点，所以呢媒体商业化，所以好像显得老把这些事儿集中到一起，大家就觉得老师怎么都猥亵女学生呢，觉得很多，他这么解释。但是中国人民大学这个有一位博士叫方刚说，他没有看到过具体的在性侵犯当中，教师性侵犯占多少，没看到过具体的这个比例，但是他分析呢，教师跟学生之间有一种强者和弱者的关系，就是他干这事儿绝对是 有权力关系， 对吧？ 对。 然后呢， 这个还有一位公安大学的教授王大伟说什么呢？公安大学曾经对全国5800个中小学生做过一个问卷调查，41%受到过所谓的打骂威胁和肢体侵害。他们认为性侵害案件叫一个什么词啊？叫隐案率是1:7，就是说这种案子 就跟矿难一样。 对，比如说哪个女学生被猥亵了，她这件事情被揭发出来，揭发出一件，可能就意味着还存在7件。那要这么说的话，那可就真也不算少啊。 我看那个禽兽教师讲那个为什么链接这么广泛哈、啊？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两个词构成很大的反差，就好像牧师娈童变成很大的新闻，对不对？并不是说其实天下的牧师多得很，但是只要有那么几个，这个就变成一个巨大的新闻。另外一方面呢，也说明教师呢其实是一个弱势群体。你想想你在网上能看到禽兽工人或者是禽兽党员吗？这种词是不可能出现的，编辑就会把它删掉的，你明白没有？所以这个无形当中禽兽农民这样的词是不会流行的啊。这说明教师是属于一个既受人尊敬又可以批判的这么一种群体，你稍微想一想就明白。然后我也有留心了这个，我现在所以很理解为什么我常常有时候碰到官员说，我就说我，他说你们为什么老讲贪官呢？我说你是好官就行了嘛，为什么讲贪官你就 更显得你是好官吗？ 更显得你好。我现在才发现不是，人心就这样。当你讲这个坏教师的时候，我心里就觉得隐隐的不舒服。 对，所以 不管怎么样， 对不起， 我是老师。虽然我知道，我是禽兽，我也是老师，只是两样没有合在一起。 不是，我跟你说， 对不对？ 这个教师当禽兽啊，是个有，而且有个传统的一个概念在底下支撑嘛。就我们常说衣冠禽兽，衣冠禽兽，古来就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说一个人相貌很堂堂，很斯文，没想到居然是个禽兽，这样子。 就是这个内外的反差强烈。 一般就是我们这种长相的，比较容易被人家当成禽兽。 对对对对。 枪枪三人行，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文道，你接着说。 所以我说啊，这个教师啊，比如说刚刚子都说的很有道理，就是说其实向来他是个弱势啊。不，我们不是要说这个教师没有权利，教师绝对有权利，他相对于学生绝对有权利。但教师在整个社会里面，因为他就继承了过去几十年来我们对知识分子那个想法， 尊师重道嘛。 谁跟你尊师重道？ 臭老九， 臭老九，那叫做，你们还 是、啊、这是你的真实感受是吗？ 你不觉得是吗？这过去觉得哪有什么尊师重道，就臭老九。 我刚才讲了嘛，你能说禽兽工人、禽兽农民吗？你这一上网就被人骂死了。 对啊， 对不对？ 反正这个知识教师，那么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反正当了几十年臭老九，现在继续骂骂你，这有什么问题？如果你还很不幸的还是个禽兽，那就更是人人得而诛之。 不过 我 看到他们的规定呢，我也很好笑。他们说有一个地方，教师的条例里有严禁利用师生从属关系单独找异性学生辅导谈话时奸污猥亵女生，说这个严禁这个要写进这个规定， 这根本就是犯法的嘛， 这个还需要作为一个规定吗？但是我跟你讲，你也不是说他真的需要，我看了这个整个报道里面有两个细节我记得特别精彩， 跟你的生活有关， 跟拍电影都拍不出来的。 怎么了？ 一个是犯罪怎么程度啊，下面学生在做作业，他就叫一个女学生站到他边上来个别辅导，每次轮流叫女学生，这个案件发生，你注意一下，都是 多大年纪啊？这学生 都是小学生或者初中， 小学一个小学几十个女孩子， 小学跟初中，地方都是非常偏僻的农村，代课老师，这个都是非常非常。然后呢，你想这个情节，你拍现代 AV， 西方所有反动黄色电影都想不出来的情节，女生在下面做作业，轮流有学生上来个别辅导，就站在她旁边，事后接她说她帮她批。每次不断轮流上去，事后揭发这个站在他旁边这个学生要帮他手淫 啊， 帮着这全班这样。 对啊，对，你看不见他每个上来然后下去，你说你有哪一部电影能设计这样的一个情节？然后更骇人听闻的是，你看哈，有一个受害学生向家长描述老师对他性侵犯时说，我以为他在做俯卧撑。 是，哎呦，你知道这？ 我以为他在做俯卧撑。 有些小孩啊，现在对、这个， 你能编得出这样的细节吗？ 有的女学生，你知道她不懂啊，这个性方面她不懂啊， 这老师抚摸他胸部十几分钟，他不知道，他不觉得有什么， 他不知道你 在干什么，他没有这个。对， 你说这事情是不是远远超出了所谓道教是功德的问题了？这整个性教育，整个教育环境都有，而且这些人都是出了二十几个才被人知道， 所以你就 奇怪吧？你说 这倒不是说可笑不可笑，这政府看来也把这事儿当问题啊。你像到2003年的时候，教育部就连同公安部、司法部发达一个跟什么关于辽宁等地相继发生教师强奸猥亵学生事件的情况通报，这就说明，哎呦，要叫我觉得哈，当然咱不是说教师也是人，对吧？而且大部分教师一定是好的，这在我印象里肯定是这样。可是我觉得像这种猥亵女学生的事儿，它是属于什么呢？它是属于就是特别不能发生的事儿，就发生一件你也不能说它太少了。这个，但是咱们光看这个， 它怎么会发生这么久就没有了？就是说这些学生怎么会到了这个程度？就是说怎么会做俯卧撑？ 不是，因为我想很重要，就是学校是个特别封闭的一个环境。学校比如说，其实本质上面啊，我觉得一个教师去性骚扰学生，跟这个办公室里面的上司骚扰下属，我觉得是性质是一样的， 跟监狱里边的这个警察去欺负犯人 情节更恶劣。你对孩子， 正是因为他是小孩，所以我们向来认为校园啊应该是个特别纯净，要被完全封闭起来，要跟社会隔开来的地方。当他一跟社会隔开来的时候啊，这就很奇怪的造成一个现象，就这个小社会小圈圈里面，老师的权力特别大， 他就变成了小的闭关锁国了。 对， 这一个禽兽就能在这儿当魔王了。 对，他能够当个小霸王了，就是 啊。 所以他跟这个办公室不一样。办公室比如说，我如果在办公室里面，我被人什么骚扰，我这个被上司怎么样，或者我怎么样骚扰我的下属或同事的话，这人都是社会人啊，他出出入入，这事是一定不可能锁得住的。但你看为什么这总是要发生二十多件了，要隔那么久了才给揭发，他就是因为他环境本来就很封闭。 当然发现一个，这老师也逃不过重刑了。可是我觉得这种 枪毙全都是枪毙的，刑是够重的了。 但是这是他们，所以他们说，你如到底这个事儿是新闻的炒作，才导致把一个小事儿说成大事儿，还是说真的有一定的严重性，在偏远地区这种现象有挺多？如果有挺多的话呀，那值得研究。比如说有些人就讲了，说现在教师是不是心理状况有问题，比如长期加班加点， 我觉得这些都是 环境， 我觉得这些完全理智的， 我觉得 这根本是一个司法的问题。就是说不管任何职业的，他这么多的幼女被他以这么残忍的方法而没有方法去惩罚他，这个炒作当然也有，我刚才讲了这些名词它有它的流通性，为什么有些词就不能流通？ 这名词本身就刺激， 这个刺激炒作的也有，但事情本身也是值得耸人听闻。就是 而且你想想看，像这些越是偏远的地方，它那个校园环境有时候越封闭，为什么？越是偏远的地方，这孩子们他除了学校就是村子里头，那么家长们呢通常会很直接，甚至有时候盲目的是信任学校， 对， 是孩子去送到学校。 所以他讲的那个传统尊师重道，这也有道理。 对， 正因为是我们把这个老师看得很高， 对， 所以就不能容忍他有任何的。 孩子是敬仰老师， 交给你了， 一看老师手伸到自己怀里来，他傻了，你知道吗？ 但是有时候啊，就是因为大家对这个学校啊，对这个变得他太神圣，老师的权力变得特别大，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我们越是尊师重道，越有这个传统，有时候越崇拜老师，他的权越大。有时候他对这孩子做了什么事，这孩子他就算知道这是性骚扰， 他不敢讲， 他不敢信，他甚至不接受。我去遇到过这些女孩，她就不可能，我老师不可能这样子对我。 所以关键是 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关键是禽兽跟教师这两个词的关系问题。禽兽嘛，人都是动物嘛，人都有动物性，所以如果任何人他有动物性，问题是你不能利用你老师这个权利来实现你这个动物性，这个才是我们要谴责的关键。现在很多人对性骚扰这个概念有误解啊，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其实很多人把比方说你在坐火车，有个男的挤你一下，或者是用身体某个部位碰到他一下，那个女的就投诉他说他性骚扰，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叫猥亵罪，以前猥亵罪 在中国就是这样， 以前叫流氓， 耍流氓。 那么什么叫性骚扰呢？性骚扰就是说同样的事情发生了，他也说话了，他也身体碰你了， 但是你不敢说。嗯，为什么不敢说？你要忍呢？因为你跟他有一个权力附属关系，你是秘书，你是学生，你是下级，你是，就是说你要求着他。 哦， 所以他呢对你让你不舒服了以后，哪怕只是言语哦，哪怕只是形容你身体的某部位你很不舒服了，但你不能说出去，这个才是性骚扰。 你说的这是在中国的情况， 我说的是在美国定义性骚扰的一个原始的用意。但是我觉得在香港在中国呢，现在出现很多误解。最典型的误解我碰到过，我朋友告诉过一个事情，有个女的跑来跟一个也是政府的官员呢、说她性骚扰她，然后人家说怎么性骚扰，她强迫要跟我 kiss。 那么大家觉得这个事情很大哈，然后调查后来才知道，原来她是她的情人，他们以前就有过，全部都有关、但是以前好，后来又不太好了。不太好的这个时候呢，他就那个男的还要跟他 kiss， 那个时候你搞什么？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紫夜快车》。